约书海淘金。北京时间20:00，声音是自然的韵律，是城市的交响，是生命的悸动，让人心潮澎湃，让人热泪盈眶。声音匠人，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声音工坊，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第一部分《梦想森林》第一卷《危险临近》，作者独风小雨，演播牧尘，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制作枣林乔峰。 经过这次战斗，你在几天内连续使用那力量，已经对你身体造成了不可修复的损害呀。 长老慢慢说着，但每一个字都像钢针一样刺痛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心。 我刚才虽然有能力把你救了过来，没让你在睡梦中离开，但你今后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力量了。你已经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了。 奶奶， 英吉忍不住叫了一声，屋子里的人一时间全都沉默。 别怕孩子，那种力量对于我没有任何用处，只是我以后可能再也保护不了你了，以后的路可能要靠你们自己走了。 当众人听到了杨长老和奶奶的对话，得知迎吉奶奶身上的神奇力量不复存在的时候，屋子里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只能听到迎吉伏在奶奶腿上的抽泣声，和窗外面不远处森林里夜游动物们的低声吟唱。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该替奶奶因杨长老的援手留住性命而高兴，还是该替奶奶永久失去神力而惋惜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突然间，迎吉站起身，走到杨长老身前，咕咚一声跪了下去。屋里的人都和杨长老一样吃惊地望着他。 长老爷爷，您能不能救救我奶奶？ 孩子，你先起来。 看着迎吉满含泪水的眼睛，杨长老起身用手把迎吉扶了起来。 我不是已经把你奶奶救了吗？ 迎吉一怔，愣在那儿。 孩子，你之所以这么说，一定是替奶奶失去那么重要的力量而惋惜。 是啊，明明奶奶已经被救了，自己还能要求什么呢？难道还希望一辈子生活在奶奶的保护之下？自己已经长大了，该保护奶奶了，我不能再让她老人家担心。想到这句话，英吉定了定神，用手臂使劲地擦了擦眼睛，走回到奶奶的身边， 奶奶，以后您就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奶奶吧，我来保护您。我已经长大了，我不仅要保护您，我也要保护我们的梦之谷，还有梦想森林。 是啊，孩子们都大了，咱们也都老了，哈哈哈哈。 潘达瓮声瓮气地开着玩笑，屋子里的气氛顿时好了很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笑着。这时候一个重重的咳嗽声打断了大家短时间的倾诉，杨长老似乎有意要说出刚才没有说完的话。 英吉啊，你不知道你奶奶的力量拖累了她的一生，并没有给她带来丝毫的快乐，没想到到了现在居然用这种力量救了自己的孙子，这也算是对得起她了。现在没有这种力量的拖累，对于你奶奶来讲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呀。 长老虽然在跟迎吉说话，但更像是说给奶奶听，而奶奶此时脸上泛着微笑，看得出她丝毫没有因为失去那神奇的力量而痛苦，反倒是轻松了很多。奶奶一边抚摸着迎吉的头一边说着， 是啊，谁说不是呢？这个力量在我的一生中，除了痛苦以外，没有带给我丝毫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力量，这种力量为什么会诞生在我这样一个平凡的人身上？ 奶奶说着，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 我记得我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是从吃惊到恐惧再到绝望和怨恨。 屋子里的人都止住了声音，静静地听这个神奇的老人说的每一句话。一瞬间空气仿佛都停止了流动，好像也不想错过这难得的一刻。为什么拥有如此强悍的力量却又被他所累？为什么拥有这世间罕见的力量却又充满怨恨？这别人看来充满神奇魔力的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存在到底给奶奶带来了什么影响？谁都不知道在这个老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迫切地想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到底是怎么了。屋外森林里的天色越发暗淡下来，刚刚还在村落里散落着的点点烛光现在已经渐渐熄灭了。梦之谷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梦乡，森林里的生物也困倦地低吟着，没精打采地发出自然界特有的声响，陪伴着酣睡中的梦之古村。可屋里的人们却没有丝毫的睡意，也许是因为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而神经兴奋，也许是因为他们可能发现了困扰他们多年的谜题即将在眼前解开而紧张。总之屋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奶奶一个人身上。 这一晃应该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 看来你确实从心里放下了，这么多年不容易呀、啊、你终于有勇气翻出那段历史，说明你自己真的解脱了。好啊。 是啊，这么多年的事情我的内心一直无法面对，多少年也过不去的那道坎儿，亏您闭关了50年还记得这些陈年往事啊，劳您费心了。 按说呀，我作为长老不该在一个地方待那么久， 但正因为你，因为这令人惊奇、神秘、恐惧的力量的存在，我才在这里待了70多年呢。杨长老轻声说着，好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儿一样，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他的目光中充满悲伤，望着窗外黑漆漆的森林深处。屋里所有的人都听得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满脸疑惑地相互对望着，但没有人说一句话，生怕自己的话打断了两位老人的思绪，生怕自己的鲁莽打破了那神秘的气氛。 长老，要是算下来，您今年应该是还不到300岁吧？ 可不是，我还年轻呢，我们认识也70多年了。不过这70多年，你老得太快呀。要知道，我刚见到你的时候，还是一个10几岁的小姑娘呢。现在再瞅瞅你，才80多岁，就老成这样了。 杨长老捋着胡须，用一反常态的语气跟奶奶聊了起来。 啊，长老都200多岁了。 您跟奶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那您知道奶奶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吗？ 是啊，都发生了什么事，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最先沉不住气的就是这几个孩子，他们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他们想了解大人那一辈究竟发生了什么。孩子们先天的好奇心就像催化剂一样，在小小的屋子里弥散开来，随后几个成年人也像孩子们一样表现出了强烈的好奇心。杨长老笑着看看大家，手还在不停地捋着胡子，他突然俏皮地歪头看了一眼迎击的奶奶， 要不你说说。 如果天这么晚了你们还不嫌累，愿意听我这个老太婆唠唠叨叨。 我们愿意听，奶奶您讲吧，我们不累。 你不累，奶奶还不累啊，她这么大年纪今天还受了这么重的伤。 不累不累，我今天倒像是获得了新生。你们愿意听我就说说关于这力量。哎，这事儿一说话就长了。 老人说着停了停，又用征询的目光看了看屋子里面的每一个人，见大家都是一副渴望而毫无倦怠的表情，就接着讲了起来。 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有所不同，但是不是天生的我也不敢确定，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勤劳朴实、崇尚劳动的普通人。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每天周而复始地过着和大多数人类一族一模一样的平凡生活。但他们双双去世后，不知为什么就变了样了。 奶奶、太爷爷和太奶奶是怎么死的？ 你太爷爷和太奶奶是生病后去世的，当时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也许是因为同时失去了他们两个亲人，过于悲痛的缘故，再加上我当时年纪太小，所以什么都没有想。 他们是一起去世的吗？ 是，同时得了病。至少他们从相识开始一直到死的那一刻都是在一起的，他们很幸福。可后来随着我渐渐长大，每当我回想起他们去世的那段时间，有些问题一直也想不明白。现在看 看来， 现在看来，是不是觉得更奇怪了呀？ 杨长老打断了奶奶的话，众人听着都是满脑子的云雾缭绕，实在是费解。这就好像是两个老人在打哑谜，这谜面都听不明白，更别说谜底了。可屋里的众人都不敢出声，生怕影响了这两位老人的谈话节奏。 为什么他们会同时得病？ 是啊，我虽然那时候年纪小，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我都12岁了，很多事情都能记得很清楚。我记得他们那时的模样，我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样子，我记得他们每天最爱做的事情。那时候，他们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甚至从我记事儿起就没见过他们生病，更别说一起生病，而且还一起就这么突然地离开了我。 这是件不寻常的事儿，这里一定有什么东西我们还不知道。看似再正常不过的死亡里面，肯定蕴藏着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拓荒少年》，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 大家好，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早林。声音工坊，一个万众参与、万民同乐、万众瞩目、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这个年怕中秋啊，月怕半啊，为什么呢？这个月半念个胖呢，得我胖我先说。春节、端午、中秋作为中国传统的三个大节日，这每个节日啊还都有它的这个形象大使。你像这个春节啊，有谁啊？灶王爷呀，那还有谁呀？秦琼，还有敬德、尉迟恭，哎，那神仙多了去了。端午节呢，那恐怕就是这个屈原和白娘子了。这个中秋节呢，谁是他的代表人物呢？我们来听胡夏青带来的故事。 大家好，我叫胡夏青，来自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1年级2班。我感兴趣的事可多了，画画、唱歌、跳舞我都喜欢，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看书。在书里，我读到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兔爷的故事吧。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兔爷是什么样子的吗？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这样形容他：粉脸是那么光润，眉眼是那么清秀，就是一个75岁的老人，也没法不像小孩子那样的喜爱他。脸蛋上没有胭脂，而只在小三瓣嘴上画了一条细线，红的渗了油，两个细长白耳朵上淡淡的描着点浅红，这样小兔的脸上就带出一种英俊的样子，倒好像是兔中的黄天霸似的。他的上身穿着朱红的袍，从腰以下是翠绿的叶与粉红的花，每一个叶褶与花瓣都精心地染上鲜明而匀调的彩色，使绿叶红花都闪闪欲动。这生动的描写让人情不自禁对兔爷心生向往，与对兔爷所承载的老北京味道充满怀念。想当年，老北京的孩子没有没玩过兔爷的。兔爷为什么在当时深受小孩子们的喜欢呢？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能让孩子们玩的小玩意儿忒少，而兔爷既便宜，样子又招人喜欢，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老北京城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儿了。还有那么一首童谣：兔爷真叫神，大红帅袍穿在身，将军铠甲金闪闪，背插靠旗好威风。说的就是兔爷。事实上，兔爷不仅仅是老北京城孩子们喜欢的玩具，里面还有说道呢。据说有一年，北京城里忽然闹起了瘟疫， 几乎每家都有人得病。住在月宫里的玉兔在天上看到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便偷偷地离开了月宫，来到人间挨门挨户地帮人治病。玉兔虽说是只小白兔，但怎么着也是仙兔啊，沾上仙字也就有了凡人所不能有的神通。蔓延北京城的瘟疫，凡人虽然束手无策，但对有仙术的玉兔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他很快就治好了不少的人。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东西给他，可玉兔什么都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候打扮得像个卖油的，有时候又像个算命的，一会儿是男人装束，一会儿又是女人打扮。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老虎，走遍了京城内外，最后把所有的病人都治好了。消除了京城的瘟疫之后，玉兔就回到月宫中去了。于是人们为了感激他，用泥塑造了玉兔的形象，有骑鹿的，有乘凤的，有披挂着铠甲的，千姿百态，非常可爱。每到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家家都要供奉他，给他摆上好吃的瓜果菜豆，用来酬谢他给人间带来的吉祥和幸福，还亲切地称他为兔爷或者是兔奶奶。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兔爷小孩喜欢，大人爱，那是人见人爱。过节给家里买个兔爷，哎，那不能叫买啊，那得叫请。您家里请这么一尊兔爷，能给您去病除灾，永保安康。好，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儿了，朋友们，下周见。 好了，各位朋友，今天的声音工坊就到这里了。在声音工坊，您将听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声音片段，有的是牙牙学语的孩子，有的是在声音工坊里接受过培训的学生，有普通家庭里其乐融融的现场演绎，也有音乐爱好者们在声音工坊里的倾心之作。这里可能是孩子们情感充沛的诗歌朗诵，可能是委婉动听的故事播讲，也可能是您人生的感悟和最愿意对别人说出的话，还会有专门为您打造的制作精良的音乐单曲。只要您是对声音有要求的人，声音工坊一定会是您理想的家。欢迎关注微信号微半导体，声音工坊在里面随时等着您。每周六日晚八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兆赫，声音工坊。 将收听的是档案。生死无碍，你